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 咁啊，我哋嚟到第二節啦，我哋其實誒預告咧就早一日出，咁啊已經講咗啦，我哋會講啲輕鬆啲嘅嘢。我哋講套電影，電影其實都唔係輕鬆嘅，套戲叫做咧英文叫 Default， 咁其實基本上就即係破產咁解啦。OK， 咁你嚇，咁然之後咧就韓文其實比較直接啲嘅，叫做國家破產之日。他直接用 漢字寫的話，台灣有個翻譯叫做分秒必爭，我聽說香港就一月中才上，但是台灣呢，我們加拿大這邊已經上了，像南韓一個禮拜，我們很正啊，我們有一間戲院呢就是專播南韓戲，還要是極度準時， EDA 就是同一個禮拜上， EDA 遲一個禮拜上， 差不多同步 了。 那個區分有多韓國人住的， 是啦，那我們的而且我們附近的區多韓國人住，所以挺有趣的。首先我們上個禮拜就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們就一起拍拖看戲。OK， 咁啊，先問一問阿 Chris 啦，你覺得套戲點先？ 其實咧，即係九十年代都係小弟，即係成長嘅階段啦。咁睇翻轉頭咧，一啲可以感覺一啲道具啊，一啲社會嘅面貌啊，啲人啲嗰啲面口嗰啲精神面貌係令我覺得都幾 replicate 到九十年代嘅。 係。 咁同埋有幾條線啦，有依個相對地比較正義啲嘅。evidence based 嘅，即係乜都睇證據，乜都講客觀嘅。依、這個女主角就係個分析師啦。 嚇、啊，中央銀行嘅經濟分析師啦，佢、啊、係。 另外有一個咧，就係 奸奸地咁啊， 都唔好話奸奸地啊，直頭即係睇手段嗰、那個嗰、那個 deputy minister 啦、啊。首先 副財政部長。 嚇、啊，咁、啊、首先依個研究先同佢講，喂。你大鑊嘢喎！冇啲咁嘅事，冚住殺手段，到真係爆咗出嚟啦！人哋死先，有啲細間嘅公司有得佢死，咁啊大嘅公司就保住。所以鏡頭一轉廿年之後咧，佢自己就上咗神台，咁呢就真係好契弟嘅。 係啊，即係其實嗱，當然啦，其實你睇到就係佢，我覺得其實佢哋兩個都係抱住兩個完全唔同嘅 vision。講少少背景，呢套電影其實咧就係講緊1997年南韓咧幾乎破產。咁呢個經濟央行嘅經濟分析師咧，就發現到原來南韓仲有七日咧，就國庫空虛啦，嚇頂唔到啦，咁於是咧就會破產啦，全國破產喎咁樣嗰只，因為點解咧？佢發現咧就係話原來國家所有銀行都完全咧睇住一張字條 ，OK， 嗰張字條某個大機構 保護 住你。咁就借錢俾你，無論點都借錢俾你啊！唔理你還款能力幾好都好，都借錢俾你嚇，即係咁樣樣。咁甚至有啲就係話，哦，原來因為你老友係國會議員個仔，所以我都借錢俾你咁樣嗰只。咁於是借錢借得太勁啦，即係有少少似美國2008年次按危機咁樣 situation。咁於是係啦，咁於是全國唔夠錢使，咁再加上咧就亞洲金融風暴大惡，遭擊亞洲各大股市。由泰國掃到印尼，跟住到香港，香港都中招嘅 actually， 跟住去到南韓， 咁啊 focus 喺呢個南韓呢個位啦。咁於是呢個經濟分析師就話要解決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佢咧就佢話要立即公布俾全國人民知道。咁但係咧就同佢對手嗰位咧，即係副財政部長咧，就話唔得，唔講得，引發恐慌。OK， 跟住其實佢兩個有一個 vision， 都各有一個 vision 嘅。這個經濟分析師咧，這個女人咧，其實佢係好想保住所有人， 寧願長痛不如短痛。 係啦，就 which is 所以咧，佢會話佢會同各個唔同嘅國家去分別去借錢去填呢個氹，同埋咧就係話希望可以keep 翻到自己國家嗰個嘅控制經濟嘅主權，但係對於嗰個嘅副財政部長嚟講咧，佢其實就係話 ，this is a great time to make South Korea anew， 嚇，令到佢變成一個全新嘅國家。 將啲舊嘅勢力 係啦，但係呢個新嘅國家係點樣樣咧？就係過濾咗一啲財閥入面一啲較差嘅，然之後留低啲較強嘅財閥。which is 我哋講緊嘅係三星啦、現代啦、LG 啦之類呢啲，我哋大家而家都好熟悉嘅名字嚇。即係然之後就係話，然之後佢要快，因為嗰陣時仲要南韓總統大選咁嘅樣。咁於是咧，佢就決定揾 IMF 打救，但係揾 IMF 打救有個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 actually 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係啦。但係佢個問題就係咧。IMF 借錢從來都不是就咁借錢嘅，佢借錢嘅同一時間咧，就是、要求你喺呢一個財政嘅政策上面作出一定嘅改動。 嗯、 which is 就係、是要 loosen 工會嘅權力，容許呢個 offensive 嘅 take over 等等之類呢啲咁嘅嘢，即係其實基本上 係 交出你嘅經濟主權，拱手相讓嗰一隻。 嗯， 於是咧就但與此同時就係好多小商户就係因為咁樣受到痛苦啦嚇。咁當然南韓本身能夠發展成一個咁嘅經濟奇蹟嘅時候，佢本身就係一個經濟奇蹟啦。咁佢 IMF 借錢之後三年之內又成功還翻曬俾人咧，係另一個奇蹟嚟嘅。因為當時好多民眾就係話。之後就個故事最尾佢有啲描述就係字幕，佢話當時嘅民眾特登咧就將啲金器交俾政府，就幫叫政府去還早少少還債咁樣嗰只。呢個就令到南韓可以三年之內還清曬 IMF 啲錢嘅原因，但係造成嘅整個社會嘅一個危機，令到好多嘅小商户咧係真係倒閉，冇辦法再生存落去。呢樣嘢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問題啦。 其實真係好可惜，呢所謂嘅經濟或者貨幣嘅波動咧，其實最終受最大傷害咧，往往係啲平時待人以誠嘅小商户。咁其實咧有一個小節嘅，就係、是、我哋正話提過呢位女士，依個經濟分析師咧，佢個親阿哥嘅。 可能是阿哥啦， 即係阿哥定細佬啊， 即係可能是親戚咁樣，因為去到最尾佢走去呢個分析師度問佢借錢咁樣嗰只， 嚇問佢冇辦法，佢話啊，你識好多高官，你冇辦法啦，我都係走同無路先嚟問你嘅債，唔好意思啊，問啊問啊咁。咁鏡頭一轉咧，就呢個女主角仔就喊，咁我諗佢真係實在幫唔到。再鏡頭一轉廿年之後，咁啊聽到呢一個男主角嗰個生意咧就仲喺度，但係就望住咧就對一啲可能係非法。勞工就喺度呼呼喝喝，跟住咧喺個電話另外咧喺個電話度教個仔，你千祈唔好信人啦咁。咁其實咧就變咗呢個商業社會嘅運作咧，就冇咗人與人之間應有嘅道義同埋信任。 係啦，呢 個係其實啲類似咩，即係經過呢啲經濟風波之後，人嗰、那個即係嗰個社會嘅面貌或者人與人之間交往嘅方式係受到好大衝擊。 係啦。咁當然啦，其實你亦都睇到就係話，我其實印象亦都好深刻嘅，就係、是、講到另一個小商户，就經濟分析師咧就有一次塞車，塞喺個條橋度，點解咧？有個人企喺橋嗰啲支架頂，咁啊望住個海咁樣嗰只， 想自殺。 係啦，咁佢嗰個 shot 幾特別嘅，就係嗰個人嗰個相信係另一個小商户啦。OK， 臨尾係對眼係望住呢個經濟師。 嗯。 望咗佢好深長嘅一眼，然之後先跳河嘅，看江啫，唔係海嚟嘅。咁所以其實係 是令到他是很堅持。當然啦，你也看到就是說很強調這個經濟分析師是一個女人， which is 在南韓重男輕女 都還是有些 sexism 的、 啊、sexism 是很嚴重的 situation 的情況之下呢，他雖然是可能是整間房裡面對於經濟的看法是最洞見最好的一個、 嗯、 但他是最不受尊重的一位。 我又不會說他很不受尊重的，不過即係喺啲 critical moment， 人哋會 ban 佢 ，just because she's a woman。 嚇嚇，咁 which is 係一件好可惜嘅事。咁然之後咧就係話然之後你會睇到就係話跟住尤其係 especially 就係話，其實佢睇到好多嘢嘅。當個 IMF 嗰個人走出嚟Vincent Cassell actually 法國明星嚟嘅，特登揾佢嚟做呢、這、一個， 因為佢養夠奸 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哦，佢唔係響台，佢只係台前講，即係。做談判那個，實際上其實後面有一個美國的副財政部長是跟著他、 嗯、 原來美國是 involve 這個 discussion， 美國是好像一隻鷹在高空望著那隻老鼠樣、 啊、 等你一個機會就來個飛禽大咬就來、 嗯嗯、 control你的經濟， 黃雀在後，中文有一個聽叫黃雀在後， 即其實你還會看到就是說、有一樣東西挺特別的，就是我發現原來南韓雖然很多時候即他無論防衛、經濟很多方面都受美國的恩惠叫做，或者表面上看落，因為南韓要 防備北韓的入侵都靠美國，但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說、美國在南韓人的心目中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存在的、 嗯、 原來、 嗯 啊、which is 挺有趣的，是形象不好的，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留意的話你會發現呢，其實很多南韓的戲呢對美國的 portrait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理想的、 嗯 啊、我之前剛剛看經常都說我很喜歡的楊光先生，美國都不是一個好的人的，老實說一句、嗯啊、即原來有難的時候美國是第一個走的， 還可能插他兩刀、啊、 還可能插他兩刀，然後、比較少可的對美國的 portrait 比較好一點 Operation Coal Mine就講麥克阿瑟帶領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切斷了北韓入侵南韓的補給咁樣嗰段、 嗯嗯、 就好像叫做好少少咁樣嗰只，即其實美國在南韓心目中嗰個嘅情意結是幾複雜下嘅，其實 依一樣嘢就多多少少有啲歷史脈絡嘅，咁即係韓國就喺三個超級大國之間啦。中國、俄羅斯、美國成日都覺得，喂，你三個大隻佬，你大家行遠啲啊，唔好嚟揾我過橋啊！即係我哋知道點解有南北韓啦、 啊，係啊，冇錯。 咁中間仲有夾住第四個日本喎、啊。咁、其實即係韓國人咧，我都有陣時即係你知而家即係香港都有啲所謂嘅網上改圖噶嘛，我都記得有一幅改圖就咁嘅，你班。俾個唞下好唔好啊？咁你好難怪韓國人會有種嘅諗法嘅。 嚇嚇咁啊！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嘅咧，就係講到一位銀行嘅借貸專家啦。 係 咁，佢又咁啱得咁巧，同嗰個央行嘅經濟分析師睇到南韓就嚟破產啦。 嗯。 於是咧，佢做嘅嘢就係即刻辭職，唔做佢間銀行嘅工。 對沖。 然後玩對沖，咁就遊說一班佢自己熟悉嘅投資者， 嗯、 就話陪我玩啦咁樣，到最後只有兩個人陪佢玩。 係真係唔多，真係兩個 啫。得兩個。 因為嗰陣時你明唔明啊？個經即係形勢大好嘅時候， 大家都覺得形勢好好嘅喎，即係新聞都喺度講話啊！我哋啱啱入咗 OECD 啊，成日都聽到呢句嘢啊，南韓終於入到 OECD 啦咁樣嚇、啊，即係經濟好發達啦，發達國家做聯合體啊，身份拉低嗰啲咁嘅嘢。 係咩人均收入啊？乜乜去到咩、 啊？八成半就中產階級啊，咁樣之類。 八成半嘅人口屬於中產階級。 係啦，即係形勢一片大好。 其實嗰份泡沫嘅氣味都幾濃嘅。 嚇、啊，好濃啊 ！OK， 咁所以佢睇到，然之後佢深刻聽電台，見到哇，原來有好多人冇咗份 job 喎，有啲人就算有份 job 嘅工作，有啲問題，於是佢就估到應該 破產， 於是玩對沖啦咁樣樣。我其實幾特別嘅就係咧，呢個人又係咧一個幾複雜嘅角色，佢唔係一個完全奸嘅人， 因為當他玩對沖的時候，他真的對沖，政府騙不到我的，他經常說這句話，是 班友仔， 但其實我覺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終於真的破產，他真的盤滿缽滿地賺到，然後跟他那兩個肯相信他投資下他這個對沖的兩個人唱完卡拉 OK， 跟著走出去很落寞，在街頭望著成日望住個天，好落寞咁樣樣。其實喺某程度上，我覺得就係話，呢個人其實佢賺得唔開心㗎。 佢根本就唔想個國家變成咁樣嘅。 係。 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佢又唔想自己俾呢啲即係啲啲即係讓領導走先嗰啲心態。呢班有些想講我咁，冇咁容易。咁於是佢就自己逆市發大達，但係發大達得嚟咧，佢個心情學你話齋就複雜。咁好啦，即係難聽啲講句，佢法國爛財，咁佢算唔算賣國咧？ 可能對於一些簡單思想簡單的人嚟講，佢係嘅。 但係咁啊，嗱， 但係佢咁傷心，我又唔覺得佢好賣國。 仲有喎，佢做咗啲咩傷害國家冇啊？其實 冇啊。其實國家出咗事，佢純粹行舟啫嘛。佢其實係。 係啊，嚴格嚟講，純粹行舟，你可唔可以話係有咁樣傷？即係尤其是東方國東方社會，我哋成日都透過咩賣國賊啊，依樣嗰樣啊，我哋成日都聽呢啲 terms 嘅。咁究竟喺個 case 佢賣咗國家乜嘢咧？咁 嚇冇嘅，冇嘅，幫人賺大錢咯。咁當然啦，二十年後佢又有出現啦，佢成為咗一間大投資公司嘅 CEO 咁樣之類啦嚇。嚇、啊，即係好似好出名咁啊！又去大學講 talk 啊咁之類， 喺啲學生啊或者啲 fans 俾錢揾 要俾一嚇揾佢食飯， 多少錢我唔記得啦。 一個鐘要唔知一千唔知一萬韓元，然之後咧就食晚飯就15000韓元，甚至咧都總之好貴啦，我唔係好記得個數字啦嚇、啊。你知道我啲零頭唔係好得嘅啫嚇，咁、啊、即係嗰只，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我會覺得其實幾多反省的，我睇到，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大家都講啦，開口埋口，我聽啲 podcast 成日都話自爆自爆自爆 ，OK 嚇、啊，中國就嚟爆。 呢、這個就唔係淨係 podcast 講嘅，咁、啊、而事實上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邊嘅經濟狀況的，而且個好多喺波濤下邊你未必睇得到嘅嘢嘅。 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話，其實我哋。由韓爆，我哋叫韓爆啦，姑且，即係呢套戲國家破產之日，就係話緊俾你知韓爆係咁樣樣嘅。咁然之後，我哋再睇翻嘅時候，資爆會唔會又係咁樣樣咧？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一個國家去到一個破產嘅地步嘅時候，總係會有少少係因為某些不自量力啦，嚇、啊。同埋政策錯誤啦，我哋成日都記得就係幾年前中國玩40000億嘅 stimulus package 嚇，一銀紙 嚇，一銀紙。 簡單地嚟講就係，我成日都即係我哋知道我哋真係好多嗰啲 economic terms， 即係將啲其實都唔好複雜嘅講到好複雜噶嘛。咁我哋簡單啲，一銀紙。 一銀紙其實就係一銀紙支持基建嚇，咁但係其實中國又有好多人借咗呢批錢之後。就起咗啲基建，原來係會冧嘅，咁 something like that。 又或者唔符合成本效益嘅。 即係其實基本上，我諗其實好多時候一個國家陷入危機，好多時候就係、是、國家自己本身領導人冇遠見，然之後下低嗰啲人咧，又或者貪財發達 ，something like that 嚇、啊，即係又即係上下，無論上面同下面都係出緊事。 嗯。 啊、都是这样的 situation、嗯、你会看到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些這樣的情况，然后我们即我成日都讲，我想其实、董伯伯都讲话要居安思危啦、okay? 虽然我们不太喜欢董伯伯，但他这句说话呢 是没错的， 是没错的， 又真的梁锦松先生都曾经提过咩咁有風，有咁耐風流， 就有咁大折墮啊！ 都係嗰句啦。其實我都想問一日咧，就開咗一個即係 可以感覺罐頭咧，就係同一句説話可以用唔同嘅方法講嘅。嗱，呢句説話講得唔好聽係一回事，但係佢冇講錯嘅。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其實都嚇都幾即係其實反省都幾多嘅。咁啊，香港嘅朋友可能要遲少少先睇到呢套戲啦。啊，一月中嘅時候，但係就 即係做得幾認真嘅，同埋佢我幾中意佢 attention to details。 嚇，同埋你要留意佢啲字幕，因為佢有時佢會掟啲字幕話俾你知嗰一日嘅匯率係幾多。我哋大家睇到，我哋知道咩事噶啦。第一次出現一美元對唔知500韓元， 跟住整下過千啦咁。 嚇，跟住去到1600 啦。幾日嘅啫喎？ 幾日嘅咋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 detail 咧都幾特別。即係其實若果當我哋講緊成日都喺度講緊資爆會幾時發生嘅時候，或者可能睇一睇呢套戲嘅時候，我哋會知道，哦，原來人哋爆嘅時候係咁樣。咁我哋睇我哋國，即係我哋即係加拿大，我哋係加拿大人啦，嚇，中國唔係我哋國家啦。咁啊，中國爆嘅時候又會點樣咧？咁樣大家都可以不妨，即係最重要嘅就係套戲好處就係話唔係太識經濟嘅，佢都 present 得好容易，好易明，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學習機會。好啦，咁啊，我哋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最後咧都仲有一啲嘅 after thought 噶噃。好，呢期嘅 after thought 咧，我哋就唔講其他嘅時事，唔 update 啦，因為其實我哋自己一開始第一節已經 update 咗好多嘢，我哋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我哋咧嚟緊呢4個禮拜咧。我哋會唞，因為咧，其實老實講句，每個禮拜做一次節目咧，我哋做好多 research 嘅，咁我哋咧就期期都要過2-3個鐘係咁做 research， 咁 心即係搶得都幾攰嘅， 係搶得都幾攰，咁所以咧就嚇，尤其嚇，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我哋就決定休息一下咁樣。我哋咧下一次再翻嚟咧，就會係咧已經係1月中嘅事噶啦，咁會係咧就會係呢一個1月。嘅17號嗰次嘅星期四，我哋嗰次咧就會有翻個 fully loaded 嘅節目。咁啊嚟，咁呢4個禮拜我哋做啲乜嘢嘢咧？其實，咁我哋其實咧係會有一啲嘅罐頭貨嘅。咁我哋 都 係 好食嘅罐頭嚟嘅。 好食罐頭嚟嘅嚇，罐頭都可以好食嘅。咁我哋可能會講下聖誕歌啦。咁我哋頭先又講一套韓劇啦，咁咪韓國電影啦。咁我哋又可能會執一套韓劇嚟講下啦。你見我近排成日講嗰套韓劇啦 ，OK？ 咁我 如數家珍 嚇，如數家珍，咁我就去如數家珍啦，咁樣之類。咁啊，我哋有啲以前嘅一啲 segment， 例如呢個離地移民，我哋都可能會攞出嚟再翻閹一下咁樣嗰只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呢4個禮拜咧又唔會完全冇嘢嘅咁樣，即係可能會有1個禮拜我哋真係冇嘢。咁但係咧，我哋其實4個禮拜入面可能有2-3個禮拜，我哋會安排一啲嘅唔同嘅節目。咁所以咧大家絕對要留意嘅就係我哋個 Facebook page 啦，因為我哋個 Facebook page 會係公布呢一堆嘢嘅咁樣。咁啊，當然啦。既然是罐頭貨，我哋就不會係 fully loaded 1個鐘頭嘅節目啦。我哋可能咧就會可能係一個半個鐘頭嘅一個小菜咁樣，小菜一碟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等我哋預先做好曬啲嘢，然之後到嗰陣時就咁掟出嚟播咁樣嗰只。咁啊，因為講真，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大家都會休息一下啦。你好似去旅行啊，好似。 如果我有命翻嚟嘅，真 其實唔好講到咁衰嘅， 都唔係嘅。其實我比較貪玩，就冇乜嘢嘅。 不過你好似喺北京轉機喎， 係 小心啲喎。我哋有個加拿大外交官出事喎，係嘛？應該 嗱，我唔會觸犯國家嘅法律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應該唔會有事嘅。佢轉機啫，同埋都 轉機，係啦， 又唔係真係，又唔係喺嗰度 stay。講真，咁啊，呢啲基本上係啲航空公司嘅安排，你都冇得乜嘢嘅咯。根本上就係，係啊，即係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呢4個禮拜就真係休息下。咁啊，即係講下聖誕，講下新年，咁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樣之類，輕鬆鬆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大家若果有興趣嘅，大家可以走去睇下我哋即係城寨其他嘅節目啦嚇。咁 which is 城寨其他嘅節目好似未聽過佢哋話會休息，咁所以咧佢哋嘅節目都仍然好多嘅咁樣樣。咁就希望大家咧就繼續支持啦。咁亦都多謝大家。其實我諗我哋做咗幾耐啊，2.5年啊 actually。 由最初迷迷到今年年中轉過嚟城寨，咁城寨都已經有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好 grateful 嘅，我哋對好多嘅觀眾都好即係好感恩嚇。即係當然我哋講嘅嘢，我唔 expect 我哋講嘅嘢全部都啱啦嚇。的而且確，我哋有時真係攰得滯咧，可能睇漏一兩個 source， 咁可能講錯咗少少嘢，加個零頭減個零頭，唔知道 OK。咁啊，咁同埋亦都好多謝有唔少嘅觀眾咧，係指正我哋啦 ，OK 嚇。 同我哋所寫嘅 bio 基本上都係一樣啦。咁我哋有陣時講唔同嘅 topic 咧，或者我哋唔同嘅 post 咧，係會有啲人即係塞錢入我哋嘅袋嘅。咁多多少少，其實依個一個少少嘅 network 咧。即係我哋真係作為一個台主咧，都得益良多嘅。你即係平時翻工，你做嚟做去都係嗰啲所謂嘅專業人士啦，做嚟做去都係嗰啲。咁呢一個平台咧，令我都即係嗰個知識或者討論嘅層面係闊咗好多嘅。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我哋係幾享受呢一個節目嘅。老實講句，即係我哋自己課興趣啦。你知道我哋啲即係好多人都話我哋啲音效好似唔咁好啊。By the way。咁啊，我哋都順手呢度打一答，就係其實我哋冇乜資金嘅啫。好多嘢咧，即係例如攝影機，我都係咁啱得咁巧，兩年幾前買咗，咁到而家都仲用緊咁樣嗰只。咁然之後啲麥咧都係最近叫做平平地謙置嘅啫，嚇都唔係特別貴嘅貨色。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就住咁做啦。咁所以 如果大家我哋 keep it simple 咯 ，keep it simple 咯。 咁即係若果我哋你覺得啊，我哋啲音效唔好嘅話，真係唔好意思啦，只能夠講句嚇，因為的而且確我哋都就住嚟做嘅，咁所以係咁樣咯嚇。好，咁啊，我哋最後當然仍然要講啦，就係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咧。除了未來的四個禮拜之外，基本上都是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30到6:30的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 singjai.hk singjai.hk 查詢的。這期離地新聞是2018年的12月12號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是香港時間的12月13號早上7:00錄影的。我哋四個禮拜之後，或者其實兩個禮拜之後嘅罐頭貨，再見啦！ 順便同大家講聲聖誕快樂，新年進步。2018年真係發生咗好多事，我個人亦都覺得好開心，真係可以同大家過咁多咁可以感覺，真係有好過山車嘅日子。咁未來嘅日子仲有漫長，我哋好多嘢就拭目以待。再見， 再見，聖誕快樂。